这是八宝的口音， 摇来， 中部的口音， 摇来摇来， 南部的口音， 摇来摇来。音乐插播，看弹奏叫上帝，音乐插播，看弹奏叫上帝。 挥霍一切，直到没。这个单位不太欢迎小气鬼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回。八二年的拉菲生牛肉配上松露，你笑我是输，我也不要空腹。一条龙的账单签个名我都付，从锦州街口一路玩到忠孝东路，年轻人的小费都往口袋塞。不，黄董太嗨，谁还躲在角落讲电话应付太太？最好早点回家，这条狗太乖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妹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尬台妹啊，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要得， 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呜， 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要得， 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有人 是八宝的口音。 我们不说价， 说价， 刚完再坐下， 都坐下， 给我一盘下，看我荧光你的衣服全部都脱下。在这晚上我们不讲人情，最好只讲现金，整场美女录音，喝到早上，知道是谁不行，全部都狂到底，就让我来处理。这热情的像音声家都是香精，为了他们我要继续再开几支香槟，快点脱掉上衣，散发迷人香气，把钱统统都给你，别再说你爸生病。 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妹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尬台妹啊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 要得， 辣台妹，辣台妹， 呜， 辣台妹，辣台妹， 要得， 辣台妹，辣台妹， 有人 是八宝的口音。 去挂水鬼，脖子戴上金饰，不搭捷运最好别挂我的宾士，待会要去哪耍得看我兴致，为何换碟兄弟全都一去励志啊？加上个休假连转播叫白，给几天也安排金马胸口买来，朋友密室来谈恋爱，昏头掉进悬崖，刷卡外框放肆，下次带包再来，走进全部签单打肿脸充胖子，出门在外没在怕拿出乱子，温嘎圣都嘎巴今天当浪子，小姐看到我们像是知道倒吊子。 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妹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尬台妹啊，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要得， 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呜， 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要得， 拉台妹，拉台妹， 有人是八宝的口音。 Oh, my God.